沈生，周博士你好。 我 想问一下咧，譬如我朝头早饮嗰啲低糖豆浆咧， 系， 咁我都觉得佢甜嘅，咁我咧就加个即系差唔多廿粒嗰啲果粒盐啦，咁就抵消咗个甜就 OK 嘅。但系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加咗呢啲咁嘅盐分，系咪增加咗我每一日嗰个盐嗰个份量？ 你嗰啲系咩盐嚟噶？系咪钠盐嚟噶？即系系咪？ 系啊，佢嗰啲写住咩天然果粒盐咯，即系一粒粒粗。 咪就盐咯， 系咯， 都系钠盐嚟噶咯吓， 即系都系计嘅。 想问下你先，点解你咁挂心吓啲糖分同埋盐先？系因为你本来已经系三高啊，定系？ 唔系啊，不过我惊，因为甜咧，就系因为我饮，我觉得佢甜咯。 系， 咁我惊增加咗我甜，即系每一日糖啊同埋盐嗰个份量咯。 咁点解你唔买无糖嘅豆浆咧？ 糖嗰啲好难 饮噶，系啦，咁但系你可以无糖自己加甜啊嘛， 系咯， 咁你咪少咗甜， 系咯， 又少咗盐咯， 系咯。 咁我如果加甜，我系加咩？咁你话白糖又唔好噶嘛？ 系啦，咁啊要慢慢研究下，究竟系加甜剂啊，所谓 sweetness 吓，有边几只系最正噶咯吓？咁啊，可能你都听过啦，有一样嘅叫甜菊叶啦 ，stevia 吓。咁啊，甜菊葉咧唔係隻隻都咁正嘅，本來佢係一個好天然嘅加甜劑，但係咧就係因為生產嘅過程之中啦，最好自己種啦，種咗就以為加落去咁啊點啦嚇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買嗰啲咧，要買一啲唔係太過點講用化學嘅方式去處理過噶啦。嗱咁啊，仲有一啲對於人係非常之好嘅加甜劑噶嘛，好有益噶嘛，好有營養、好有味道噶嘛。嚇，譬如椰花糖咪係咯嚇。咁 椰花糖 椰子嘅花嘅糖嚇，而家我哋都知道我哋成日都用嘅嚇。咁用呢啲咯，你用咗呢一啲，咪可以唔使擔心糖。反為我會掛心嘅就係，除咗飲之後做個豆漿之外，仲食咗幾多糖落肚先？嗰度就先至要咩啊嘛？ 我冇噶啦，係生果嗰啲。 唔係咁啊， 係啦。 咁佢係個問題就係話覺得甜啊嘛，食落去嘅時候。 咁啊，係啦，我哋有白糖係殺傷力大啊嘛，咁啊，你避咗啲白糖咪得咯，盡量避嗰啲咯。 係。头先讲嗰啲椰花糖咧，咁系个份量系点样样啊？ 你落少少就已经可以令到你嗰啲豆浆啊咁好味噶啦。 一落少少就得啦。 系啦，咁同埋你可以唔使一定朝朝饮豆浆噶嘛，又好啦，果汁啊，其他嘅饮品咧一样系好味噶。 但 系 方便嘛、豆浆，朝早翻工 方便几时方便得过嘛？譬如面豉汤咧。可能几时方便得过开个椰青水咧？椰青饮水咧，系咪一样啫嘛吓？ 唔系，因为我饮豆浆就因为我加嗰啲燕麦咁样 会 方便。 我你系食燕麦，咁又唔糖吓。 咁我提议你买啲无糖嘅豆浆，自己加甜。你譬如你唔知落几多嘅，你咪白经验试下咯。 嗱，或者你有一条计噶，你乜加甜剂都唔使。不过咧，你食开嗰啲燕麦啊嘛，即系麦皮啊嘛，系咪？咁你落少少有机嘅提子干。嗱咁咧，即系你饮落去嗰度唔甜，但系因为有提子干喺度咧，咁啊甜咗，咁啊好好味噶啦。或者你咧落少少面豉酱啦，咸咸地咁好食噶，其实。 OK， 好啊，好啊 ，OK。 好，多谢你电话，唔该晒，跟住。